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在2021年12月31号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2022年新年贺词。每一年的新年贺词都像温暖人心的新年序曲。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从2014年开始直到2022年，每一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的背景里都有万里长城。万里长城不仅仅是一幅风景画，更是中国精神、中国文化的象征。我们首都北京有三个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和长城文化带。长城也是首都北京的一张文化名片。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讲述我们北京长城的故事。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国长城学会的副会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会长。 你好，各位朋友好。 还有一位是中国长城学会万里长城编辑部的主任王赫然先生，欢迎王主任。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北京的长城，有一个互动问题啊，北京很多地方都有长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北京一定要打卡长城。我们的问题是，下列哪个区没有长城 ？A. 门头沟 ，B. 昌平 ，C.通州，哪个区是没有长城的？我们来说说北京的长城啊。说到北京的长城，发现它的分布是非常有规律的，大概在北纬40度。那么北京的长城是具有北纬40度的长城空间的特质。为什么这个区间会有长城啊？这个区间有什么地理上的特点？ 北京境内的长城呢，它是就是燕山和太行山这样两山交界处的，在这个两山上的长城。燕山山脉和太行山山脉在哪儿交汇呢？就是今天的军关关沟，就是八达岭军关这条关沟。这条关沟的东面是属于燕山山脉，这条关沟的西面往西是属于太行山山脉，所以它形成了这么一个贯通的这么一条。所以在关沟呢，它是长城防御的一个重要的防御区。关沟的关指的就是军关，军关所在的这条沟，这条沟是进北京的一个大通道。实际上长城呢就在这个燕山上和太行山上。我们讲北京呢，就北京湾是个地理界的一个概念。为什么这个北京的小平原叫北京湾呢？它就在燕山和太行山的怀抱当中。北京平原，这个北京湾的平原的形成就是燕山山脉和太行山山脉的冲击物堆积的平原。我们说永定河是母亲河，北京的母亲河。为什么说它是北京的母亲河？就这片土地上的土都是从这由这些河从山上冲击下来的，然后呢长年累月堆积成这样的一个平原。这个湾里头就是我们今天的北京。那实际上长城呢也修建在燕山上，修建在太行山上，就是保卫着北京城和北京 这样的一个地区的安全。 这条母亲河从山区浅山区最后到平原形成的一个冲击扇，然后不断的有泥沙流下来，就形成一片肥沃的土地。刚才董老师说了啊，这个沟很重要。我们今天说哦，我看到了西山，那是太行山的余脉。但是如果你去昌平，你去居庸关，你再往东看的那个山，那就是燕山了啊。 对，就是燕山山脉了。 其实太行山它是有太行八行的，这八行的最北边的这一条，就是刚才董老师、董先生说的这个关沟的这个叫军都行，是吧？ 实际上呢，就是在太行八行里头，它应该说它是最东边呢。 最东边啊， 对，就是更靠，但是它也当然也靠北啊，但飞狐行也靠北，基本上跟它是在平行线上。它实际上呢还是最东边，因为它再往东就是燕山山脉了嘛，就已经不是太行山脉了嘛。 这是我们说到了北京长城啊，它几乎就在北纬40度。我们北京的这个纬度是39度56分，那么我们的长城在我们的北面，它在北纬40度的这样一个长城空间里头啊。这个空间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说北京湾、说燕山、说太行山之外，其实这个空间也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一个交接的地带。 我们北京区域的长城是明长城的一部分，在明代呢，它正好处在这个中原农耕区域和这个北方游牧区域的交界处。游牧区域嘛，它的生产生活方式呢和中原不一样，这两大生活方式的族群他们之间也会有冲突，那么呢，这个长城修建在这里呢，也正好可以有效的调节两大族群之间的关系。 也正是因为他们有冲突，所以长城就出现在这儿。 它长城，我们说长城是修建在农牧交错地带嘛，是吧？它实际上长城这样的一个农牧交错地带呢，到北京了，它已经到了它的最南端了。长城它是在南北摆动，有400多公里的空间在区间在摆动，就是它的最北边实际上是在就是今天的这个内蒙古境内的非常靠北的地方呢。包括秦始皇的万里长城和汉代的长城都在包头的大帽啊、固阳啊、巴彦淖尔的前期，就乌拉特前期、中期、后期都在那条线上，是吧？那么再往东呢就到赤峰了，就是在那条线上。实际上呢，它南北摆动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气候的变化，一个呢就是力量的变化、势力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呢，它是一个自然的变化，就是在天气变冷的时候，小冰河期天气冷寒冷的时候，它农牧交错的这条线呢就向南移。因为在原来，因为农耕政权要控制的地区一定是能种地的，你不能种地它就不能移民过去，移民过去它没法活呀，是吧？那么部队呢在那守卫着呢，大量的要靠从内地去输送粮食呢，这个运输成本又非常的高，那个时候又没有高铁，没有高速公路的，运过去的这个骆驼、这个驴拉的运过去的这个运粮食人还得吃呢，是吧？就这个成本就非常的高，所以他当地一定能种地，他才能养活军队，屯田嘛，军屯才能养活当地的农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它就气温降低了以后，它不能种地了呢，那这条线就往后撤，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力量。如果对方游牧势力的力量更强大的时候呢，那么农耕政权的力量相对弱一些的时候呢，它也往后撤。那么农耕政权力量更强大的时候，或气温升高的时候呢，那这条线就往北推。这是这条线，长城这条线在摆动，在这个区域摆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到了燕山山脉也是，燕山山脉，你看秦汉长城都在燕山山脉以北，只有到了北齐的时候，才开始在燕山山脉的南部才开始有南缘才开始有长城。那么明朝的长城呢，都修在燕山山脉的南边，实际上早期的长城都在北边。 长城的文化值得我们不断的解读，长城的伟大在时间里，在故事中，让我们继续打开长城文化之门。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节目越办越好。我是董耀慧。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北京的长城，节目中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慧先生，另一位是万里长城杂志的编辑部主任王赫然先生。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北京的长城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它存在于北纬40度这样一个地理空间。 北京是明长城最有名，我们今天看到的长城几乎都是明长城。那刚才董老师说到了北齐长城，对于北齐长城其实大家的感觉就没有那么的明显。北齐是历史上的哪个朝代？它在哪儿留下了长城？我们在北京哪儿可以看到北齐长城呢？ 我们北京很多地方还都是有北齐长城的。北齐这个朝代呀，比起来明啊唐啊是比较陌生的。北齐呢，实际上是在这个魏晋以后，晋嘛，西晋灭亡之后，南边呢是这个东晋，后来是宋齐梁陈四个政权，依次更替。在北边呢，是开始是北魏，是这个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后来北魏呢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东魏西魏呢后来呢又变成了北周和北齐，哎，这是北齐政权。北齐呢它这个也面临着挑战，有这个其他的政权对它威胁，所以说呢它就修建了长城。现在呢北齐呢长城呢我们在昌平啊或者就在八达岭明长城的附近就能看到北齐长城，哎，它是夯土的这个或者说是石块的都有。 北齐当时的疆域有多大？ 那它的势力范围很大的，包括了河南的很大大的一片都是这个北齐的控制范围。它北齐最强盛的时候都打到两淮去了，它的力量控制范围是很大的。那么北齐呢是一个非常奇葩的这样的一个 历史朝代。 对，一个朝代，就是它整个的从建国一直到灭国呀，总共才28年的时间。 国祚这么短、嗯、 对，它这么短的时间，然后它又那么大规模的去修建长城。北齐呢，高欢呢，他是东魏的宰相，就是权臣呢，就基本上这是东魏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在控制。然后呢，高欢的儿子呢，就是高澄呢，就是长子啊，就后来再建的北齐的高阳是他的次子，就二儿子。那么高澄呢，是高家六个儿子当中最有作为的一个，然后当时也是权倾一朝的。那么高欢死了之后呢，就把这样一个相权的位置呢，就传给了高澄。高澄这个时候呢就要灭掉这个东魏了，就是禅让嘛，然后呢他当皇上，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就是马上就登基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被人杀了。他被人杀了是什么呢？就是东魏嘛，那时候就跟梁打仗的时候啊，俘获了一个人，是梁国的一个将军的儿子。俘获了以后呢就让他干什么，就他喜欢吃一些南方的一些菜肴啊，就是哎，他会做，就让他在那当厨子给他做。但是小伙子总想回家呀，就不愿意在这待着啊。那么就请求啊，就是给他赎，把他赎回去，他就不允许。这时候积下了怨了嘛，然后呢，这小伙子呢就找几个人呢，就想把这个高澄给宰了。一天呢，他进去了之后，进到这个高澄的办公室啊，去了以后呢，其实给他是送饭去了。送那个一个很好的做好的这个吃的，然后呢就是你怎么鬼鬼祟祟的，他就说他这时候呢就出去了，出去的时候他就跟别人说，高澄说这小子鬼鬼祟祟，我得把他宰了，这小子不安好心。其实他在外头听着呢，说嘛你把我宰了，我这得叫了哥几个就先把高澄给宰了。所以说呢他就没有登城基就宰了。然后高阳他的弟弟呢带着兵进来以后呢，把造反的这些人谋害他哥的这些人都给杀了之后，然后他就登基了，成了北齐的开国皇帝。当时还是很有作为的。高阳这个人呢、啊、在他们哥六个里头啊是长得最丑的，然后也是最傻的，就平常表现的啊最傻的那么一个，就不太起眼的一个。但这个人呢就是大智若愚，举一个例子啊，就快刀斩乱麻呀，就从他这儿来起的。就他父亲想讨好这六个儿子，每人给了一团麻，就是这个都已经缠得非常乱了。给他们以后呢，就说你们谁理把这麻理出来，理顺了他，一根一根的理顺了他，谁理得快呢？就表彰啊。那你像麻乱成一团的时候，都想抽一根抽一根，越抽都结成死扣了。只有高阳拿刀刚刚几刀切完了以后呢，一顺每一根都是排着的。实际上呢，就是他说乱者必斩。就他父亲问他为什么这么处理，他说乱者必斩，就是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包括他登基的时候也是傻乎乎的，然后突然间眼睛一立愣，然后带着人就把这事儿给办了。所以他后来呢这个建长城，在天宝年间，高阳基本上整个的北齐的长城都是高阳时间。 北齐天宝年间指的是公元550年到559年。 那么他是这个天宝3年开始建，公元就552年开始建，然后天宝6年、天宝7年，就是我们北京境内的这长城和通过北京境内到秦皇岛到海边的这个长城这一段呢，大致都是天宝6年、天宝7年 修建的。 嗯，他当时修建这些长城的时候，肯定觉得自己的这个国运会非常的昌隆啊，没想到28年这个朝代就没有了啊。那他为什么会在刚登基之初就会花这么大力气去修这个北齐长城呢？ 游牧地区啊，其实鲜卑政权呢、啊，鲜卑政权它本身呢，原来它是东胡的后裔，就是匈奴把东胡灭了以后呢，有一支跑到长白山里头去了，跑到山里头去了，这一批人后来呢又出了山了。就是匈奴灭了以后，这批人又出了山了，后来就重新回到草原，从草原呢，然后又南下入主中原，那么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鲜卑入主中原之后，就是北魏时期嘛，实际上是东魏跟西魏呢是继承了北魏的发展起来的，北齐呢是在东魏的基础上嘛又发展起来的。 嗯， 他们成了农耕地区的统治者之后，他也有防御更北边游牧民族的这种需求。 就地理位置生活环境决定他的选择。 对啊，他是已经成了农耕地区的代表了嘛，皇上了，所以说他同时这个时候呢他就有防御来自更北边游牧民族威胁的需求了。 嗯， 北齐长城啊修建的时候呢，就他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天宝年间呢、啊、天宝六年和天宝七年修长城的时候，历史文献有非常清楚的记载是什么呢，就是发寡妇以配军士筑长城，就是他这头的军事来驻守长城的时候呢，就是他征调了很多的寡妇，到了天宝七年的时候啊，又明确的记载是什么呢，就是发山东寡妇2600人以配军事，有夫而滥夺者五。就是到了第二年又修长城，又发寡妇来了以后呢，肯定对军事有鼓励作用是吧，那么第二年呢继续如法炮制，哪有那么多的寡妇啊，没那么多寡妇怎么就把人家有夫之妇都给抓来了配军事了，你一个社会如此荒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怎么可能不引起动荡啊，所以说这也是就是北齐啊，就是他这么28年的历史非常短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根本就不考虑社会，不考虑老百姓的这种生存的状况的时候，那你一定会给人带来伤害嘛。 最后也造成他那么短的国运，然后就灭亡了。 对呀、 啊，这也是其中 你不得人心，你肯定就不可能持久了。 嗯，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吧。这是我们说到了我们北京境内大多数您看到的雄伟的坚固的长城是明代的长城，可是我们北京境内还有北齐的长城，刚才我们介绍了北齐这个历史朝代，那么北齐的长城究竟长什么样子呢？刚才王主任说了，这北齐长城昌平也有，八达岭旁边就有，那这些地儿我们都去过，我们怎么没看见这个北齐长城呢？ 这个北齐长城和明长城不一样，有的朋友看到了是吧，哎，这就是矮矮的是吧，像这个土垄一样是吧，不仔细看的都不知道这是长城吗，长城应该是是吧，指着远处的明长城，长城应该是高高大大的那个样子，实际上呢北齐长城嘛，它距离现在已经有 1500年， 哎，1000多年的历史了，和明长城不一样，本来它的修建的是吧就不像明长城那样，再加之呢时间长风吹雨打呀是吧，它已经很低矮了。 北齐长城现在非常少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今天的明长城，北京境内的明长城基本上都是在北齐长城基础上修建的，就是他修建明长城的时候把人北齐长城大部分都毁了，人家的石头垒的长城让他填心了嘛，就是你就看不到北齐长城了，你看到的就是明代的长城。只有什么地方能看到北齐长城呢，就是他明代修长城的时候他改线了，比如他觉得北齐长城往那头走绕那个弯不合理不利于防御，然后呢他改了线了以后呢，比如他在北齐长城的北边了这条线，那这个北齐长城就是在长城里头有一道老长城，就是北齐长城，或者是呢它改到南边了，然后长城外边有一道老线呢，就是北齐长城，甩出就是凡是甩出来的那一部分，改线了之后甩出来的那一部分我们今天才能看到。有的地方呢它为了加强一个防御的纵深呢，它在明长城修建的过程当中呢，它比如明代的长城它修在南边这个山的坡和垭口上了，但是呢把北齐长城呢甩出来的那个几千米它也留着呢，它就成了一个第一道防线，就是在这道防线之外的这关口外头的第一道防线，那么那道防线呢它也加固了一下，增加了一些墩台，那么现在呢就是在北齐长城遗址上也能找到一些明代的遗存物，就是他明朝的军队在这也利用它，就是把它作为一个 防御的纵深，就这个关口内的防御的一个纵深，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北齐长城都是这种情况下才能看到， 嗯， 保存的非常少。 这两个朝代相隔差不多有1000年的时间， 对，1000多年的。 但是这两个朝代修建的长城是彼此融合，尤其是明对北齐长城的利用。所以现在您去明长城，如果你看到了刚才董会长说到的，哎，前面你的前方有一个用石头堆砌起来的很长的隆起的部分， 今天保留的北齐长城我们能看到的基本都是石头垒砌的，因为它在山上嘛，长城的修建呢它因地制宜嘛，主要是这个山上都是石头，有石头嘛，它就石头修建。 你看的那个石头是人工垒上去的，但又不是像明长城那么规整啊，那有可能就是北齐长城。 是的， 所以再去登临长城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一找北京境内的这个北齐长城。那我们北京地区除了有明长城、北齐长城之外啊，有没有秦长城？ 没有，因为秦长城啊，秦始皇的秦嘛，秦始皇的秦长城呢，它是在燕长城、赵长城和战国秦长城，就是战国时期的这个北方的这三个诸侯国修建长城基础上修建的。那么这三道线的长城都在北京地区没有，因为燕国的都城在北京地区嘛。那实际上呢，这个燕国它发展起来了之后，它挤压东胡，就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向北向东发展，却胡千里啊！你想一场仗打到千里之外去了，就是基本上这个双方没有形成作战的这样一个规模，就撵着跑了这个情况。然后呢，燕国修建的长城呢，全都在燕山的北边，今天的赤峰、承德、围场那一带，然后往朝阳走了，就它都在燕山的北边，所以燕山的南边没有。那么秦呢，它是利用的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和赵国长城的修建嘛，那也没有在燕山的南边有， 所以基本在河北、辽宁、内蒙古境内，你或许可以看到所谓的秦长城哈。 对，河北呢也是在燕山北边的那部分地区，也没有在这个唐山、秦皇岛这个燕山南边的地区也没有。 所以北京地区啊，你能看到的长城就是明长城和北齐长城。 对，最早的长城是北齐长城。 嗯，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长城文化之门，一会儿见。 大雁飞过老墙。明月照在高鳌台，梦里驼铃一阵，醒来桑田沧海。谁还在挑灯风衣，将家书托于幽柴？谁在吟唱那首《出塞》？一腔血誓中澎湃，期盼我长风万里，无限在平仄击败，一方青砖，一曲婉约的词。山河如画，水云间，悠长天 这木头真能看见金丝儿，好玩意儿！ 你都撅那看10分钟了？ 你不懂，这是能盘出来的好木头。

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关于北京长城的故事。节目中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的院长、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慧先生，还有一位是中国长城学会万里长城编辑部的主任王赫然先生。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问题。我们的题干是这样的：北京的哪一个区没有长城 ？A. 门头沟 ，B. 昌平 ，C. 房山。说到北京的长城啊，大家最多看到的是明代的长城。那明代也是北京长城修筑的这样一个鼎盛的时期啊。历朝历代为什么到了明代，统治者会拼命的修长城？ 我们说历史上说长城啊，基本上都是从西边往东边说，对吧？你比如秦始皇的长城，起临洮至辽东，临洮在甘肃境内，只有到明代的长城才从东边向西边说，就是起鸭绿江，起鸭绿至嘉峪。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到明代的时候，整个国家的权力中心是落在了东部，是北京，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地区是中心。如果在秦的时候、汉的时候，皇上在长安的时候，这个地方是边陲。为什么明长城在京津冀地区是建的最好的？道理非常简单，京师啊，皇上在这儿住着呢，就是他保护京畿之地啊的安全，这是最重要的。否则的话，你就整个的王朝就被颠覆了。 拱卫政权呢？ 明朝修长城啊，这个主要奠基呢是在明前期，也就是从朱元璋的时代开始。朱元璋啊，还有明成祖朱棣。朱元璋呢，这个向北攻击元朝嘛，这个元顺帝呢带着他的政权逃跑了之后，占领了当时的元朝的大都，后来改为北平。之后呢，就派这个大将军徐达修了从北平到山海关的之间的这个各个关隘。等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时候，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说法叫做天子戍边。朱棣呢把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迁到了北京之后呢，自然要这个修筑关隘，完善长城防御体系嘛。但实际上呢，这个说到天子戍边呢，这个我们还可以多说几句。因为我们一般认为啊，这个朱棣他是为了这个戍守边地才来到了北京，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朱棣为什么要迁都北京呢？他不在南京待着呢？他认为啊，北京是他的统治核心，他来到了北京之后更便于居于统治中心，来控制东北啊、北部啊、西北啊这样的地区。在朱棣那个时期啊，北京呢并不是边地，在北京以北呢都是他的势力范围。只有到了明中期啊，甚至明后期，晚明时期是吧？是万历啊，什么崇祯的那个时代，那长城才真正成了边地了，清军说打过来就打过来了。 那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长城九镇。这长城九镇是个什么概念？ 镇呢是相当于大军区的概念，就是整个长城从鸭绿江到嘉峪关，它分成九个大的军事防御区。这九个大的军事防御区呢，大致一个防御区都在这个1000多里，是吧？有的将近2000里。你比如辽东镇就1900多里。 这是指东西的这个概念是吧？嗯， 就东西的长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之内呢，那每一镇的这个长城的守军呢，十几万人。少一点的呢8-9万人，多的呢15-6万人。这样的一个地区呢，要分成又分成多少路，每一镇下头呢分成多少路。你比如蓟镇下头又分成12路，就是他把部队在这样一个区域的防守呢分不开来之后呢，就做成一个系统的体系。所以它是长城防御和长城区域的这个包括军屯都司卫戍制度的这样的一个军屯整个军政一体的管理体系下的一个建制。 就是说长城沿线长城是修好了，但长城墙不能自己在那儿待着，得有人去守卫它。 在这个镇里头，他这些人不仅仅是守卫长城，长城沿线它是个区域嘛，它是个边疆社会，这些人是要在这儿取吃生死的，是要活着的。它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边疆社会。很多的地方长城，中国的长城绝大部分地方都没打过仗，很多的地方即便打仗的地方，很多的时间也不打仗。他不打仗的时候，你想想一个人那个时候你活个50-60年就长寿了是吧？你50-60年没打仗，你这一辈子没打过仗，对吧？那么他实际上是他的整个生活目标不是打仗，整个生活目标就是在这样一个区域生活。这样一个区域的生活呢，它形成这样一个边疆社会， 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社会形态。所以我们今天认识这样一个区域呢，不是它天天都在烽火硝烟当中，不是这个区域的人每天都面临着这个生死，它不是的，它实际上是正常的那种生活。但是它有了战争以后呢，正常生活就被打破了嘛。但是战争结束之后呢，它又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所以那个时候是眷属随房，就在那儿过日子了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军户村，当时就是那个状态，就是戍守长城的官兵在这里过着这个炊烟袅袅的日子啊。 他这个 当然是半军半屯的状态。 是，刚才您说了是吧？长城修好了之后，不能只是放在那里，他有军队去守卫。军队呢，不光是守卫，他还要生产，因为他要吃嘛。这个历史上呢，明朝呢有军屯。有民屯，有商屯，这是朱元璋最初啊，明太祖朱元璋设计的这个北部边防防御体系的这么一个做法。朱元璋曾经很自豪地说，他说你看我养军队啊，不用老百姓给我们供给一粒粮食，我们的军队呢就能自给自足。他说的这个话肯定是过了啊，但是有一定的道理。他是怎么的？士兵啊，在戍守长城的同时呢，还要有一部分士兵呢去从事生产，哎，他要种粮食，这个就是所谓的军屯。另外呢，还要组织民众呢去那里开垦种地，这就是所谓的民屯。还有商屯，商屯呢就是这个很多商人，明朝政府呢他设计了一个办法，他说呢这些商人呢，你把粮食给我运到长城沿线，然后呢你运过去之后呢，我发给你盐引，就是这个从事食盐。盐嘛是老百姓不可缺少的一种重要的物资，明朝呢是实行专卖制度，说你把粮食给我运到长城沿线去了，然后给你一盐引，然后拿着这个盐引呢去做食盐贸易，在指定区域去卖盐。那么后来有些商人呢，他很聪明啊，这样很麻烦，干脆我雇佣一批人到长城沿线去种粮食，就在当地种粮食，我免得运输了，是吧？收获了粮食之后呢，直接就给长城沿线的部队了，然后我拿着那个盐引呢，我去卖盐就是了。这就是所谓的商屯。这样的话呢，在长城沿线的区域啊，就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吧，门头沟啊，还有平谷啊等地是吧，延庆、密云等地有很多的军户村。这个军户村呢，就是呢这个明朝的士兵啊，他要戍守长城，还要生活是吧，携妻的这个是吧，一家子在那生活，然后呢还要从事农业的种植啊，甚至还有养殖啊，最后形成的这么一个村落，一直到现在。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跟文字结合就有了语言，由此呢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我们正在和您聊的话题是北京地区的长城。北京地区的长城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呢？为什么说人家来北京就一定要看看长城？当然了，这个长城绵延万里啊，别的地儿的这个长城大家似乎，比如说你到敦煌到甘肃说我要看看长城，大家没有这样的游览习惯哈。 北京的长城啊，我们都说北京是明代万里长城的精华段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明朝的政权他就在北京嘛，那么他要确保中央政权的安全，他自然要大修长城。你像这个在北京刚才这个会长说的这个关沟是吧，在整个一条关沟从南口一直到这个巴陵北边的岔道城，多道长城防线，我们这个一路走过去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个当时长城的修建者和使用者的他的战略意图，观察长城的这么一个样本。其他地方也都是这样，他要确保统治中心的安全，他就要大修长城，而且呢把长城的修得非常非常的坚固。北京长城为什么非常好看呢？它也是地形地势所决定的。在北京这个地方呢，这个燕山山脉是吧，被这个河流切割的支离破碎，那么呢这个在燕山山脉和太行山山脉这一片呢形成了很多很多的隘口河谷，为了控制住河谷， 叫修长城，在河谷地带呢建关隘，还要把这个关隘呢设计的非常精巧非常坚固，所以说北京的长城非常好看。 除了保卫北京城之外啊，就北京长城除了保卫北京城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保护对象是什么呢，就是皇陵，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十三陵哈，这老祖宗都在那儿埋着呢。虽然你没打到北京城下，但是你进来以后呢，在那儿刨了两个皇陵走了，这风水也断了，是吧？所以说那个皇陵的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整个长城区域呢，它保护皇陵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 保护生者也得保护祖先啊， 因为中国文化它就是一个祖宗崇拜嘛。他你凭什么当皇帝？不就是因为你是这个老祖宗下的根儿吗？ 北京的长城之所以壮美啊，吸引全国的这种游客来看，其实也跟建筑本身的这个美感是有关系的。 对啊，北京的长城，明代的长城修建呢，它分成一等边、二等边、三等边，就是它不同的等级的那个建筑规制是不一样的。那么它这种规制的确定呢，就是以它的这个地理位置的险要来确定的。那么一等边在北京境内的很多的地方呢，都是这种高等级的边墙，包括你现在八达岭的长城，过了八达岭再到怀来再到那头大营盘那头，你去看它就都是料石的了，块石啊，就那个石头打造出来顶多是打造成一个块，更还有一些墙呢就是干叉石的。为什么在北京你看八达岭这带它都 是 条石的？ 干叉石是什么石？ 它就是随便开采下来的石头就码上了。那么料石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石头打造出有这个就是 形状， 对，就是没有那个像条石是方方正正的成条有直角边的，它不是的，它就是成块了嘛，然后呢垒上的。但到八达岭长城你去看，你看穆天玉的长城你去看，全都是条石垒砌的，然后呢上面都是砖的，包括敌楼包括这个垛口墙全都是青砖垒砌的，就是它建筑的等级是最高的。正因为它防御的需要最强烈嘛，它防御的重要性最高，所以它那个建筑等级最高。这样建筑你在山上随便开采石头垒上的，跟把它打造成条石再运上去再垒上的，那个成本肯定是差得多了，是吧？成本高嘛，你建的就好，朝廷那个银子就花得多，投入的时间就长，所以它那个技术质量工程体量和它的这个 建筑美感 建筑的美感就都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咱北京的长城好看， 对，非常的好看， 雄伟， 然后呢山也非常的好看。那么在这样一个非常美的山上建了这样一个非常美的长城，自然跟人文的一个最好的。 那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给大家设置了一道互动问题，就是下列北京的哪一个区它是没有长城的？ A 门头沟， B 昌平， C 通州。这个我觉得大多数听众朋友是可以答对的。不过有些朋友可能说，哎，门头沟我好像也没看见长城啊。比如我去长城，可能我去延庆，我去昌平，我去密云啊。那么正确答案其实没有的是通州，确实没有。 门头沟长城非常多的，这个沿河城啊，这个黄草梁啊，那这是对长城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那是非常精美的这个长城段落了哈。通州有没有长城呢？我们要说通这条题答对了是通州没有，应该是通州没有哈。那么这个答对的前提是什么呢？就说是在国家长城资源调查认定长城的这个基础上所说的没有，就是国家长城资源调查认定的长城不包括通州，因为通州的长城没有被国家认定。但是通州人呢，通州认为通州有长城，通州包括通州的文化部门这个也认为通州有长城，就是说认为通州呢是北齐时期的长城呢，它有一段夯土墙呢是北齐时期的长城，但是这段土墙呢就是它没有依据证明它是北齐长城，所以国家长城资源调查呢就没有认定它是北齐长城。 我们是从这个以这个角度和这个标准去确定 这，然后说的通州没有长城是对的。 通州朋友不要不高兴啊！我觉得长城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啊。因为北京呢是致力于打造三个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和长城文化带。 我们说到北京的长城文化带啊，正如我们曾经说过的，这个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意义。那么北京长城文化带的建设呢也是一样，对于我们北京的城市发展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长城嘛，它代表着我们北京的这个文化资源的厚重和价值，是吧？是我们北京顶级的文化资源之一，和这个紫禁城啊一样。北京的长城文化带建设呢，它也是我们北京区域的这个文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我们 北京长城分布有长城的是六个区嘛，也是这个六个区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呢这个重要的资源。 北京是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六个区。 对， 国家 北京市境内长城呢，这个六个区呢，42个乡镇有长城，707个村，就是行政村呢有长城。那么实际上它的长城的覆盖面是非常大的。如果把长城这样的一个区域再给它画起来呢，实际上是你看北京市长城文化带的长城规划范围啊，它的规划范围占北京市境内。就是北京市的这个国土总面积的， 北京市区域总面积的， 对，就是北京市总面积的是在1/3左右，就是它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为什么要限定这样一个区域呢？因为长城它不仅仅是一道墙，实际上它是包括城堡啊、关口啊、驿站啊等等，它形成的一个严密的一个体系。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今天北京长城文化带建设跟国家长城文化公园建设，它应该是这个一致的大方向。我们这个长城文化带的建设不仅仅是保护长城，如果你仅仅理解成去保护长城就不对了，但前提是保护长城，一定是保护长城是前提，对吧？但是保护长城干什么？文化的弘扬。北京的长城这么大的影响力，八达岭长城就是到现在为止有500多位元首到过八达岭长城。到八达岭长城去看八达岭景区的时候，除了到那儿去拍一拍，拍一张照片，说我到过八达岭以外，打造这样的一个文化高地，让人们带着一份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感受走，这样的一个高地的作用。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我们做这道互动问题的时候就发现，我们说长城的这个地理特质是北纬40度的这样一个空间里头，那么在这40度的空间里，有外长城，就是直接面对草原的游牧民族的这样的长城，那还有其实里面还有很多长城，比如说门头沟的昌平的啊，它就是内长城的概念。 内长城外长城呢，它是这样的，这个长城从东边来嘛，从这个平谷的将军关进入我们的北京的市域之后呢，再向西走，向西走呢，到了这个怀柔的火焰山那里，就有一支向西北方向，这个明朝不有九大军阵嘛，是奔着宣镇方向，然后呢这个奔山西，还有一个分支呢是奔西南方向，奔西南方向走呢，然后这个经过昌平啊、门头沟啊，后来呢这个进入河北，然后再进入山西，在这个黄河岸边的老牛湾内长城外长城汇合之后又继续向西，它是这样的，两支多重的长城防御体系， 就是内长城是增加了这个防御体系的深度 纵深。对， 这期节目我们和您聊的是北京地区的长城，有这样几个重要的内容可以再次和您分享。北京的纬度是北纬39度56分，北京的长城分布在北纬40度的这样一个地理空间里，您在北京地区看到的绝大多数长城都是明代的长城，也会零星看到北齐的长城，在北京地区您是看不到秦长城的。北齐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朝的割据政权，国祚虽然只有28年，但是却大力修建了长城。北京的长城主要分布在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和门头沟。感谢两位嘉宾光临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乐享生活，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说长城两边是故乡，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他一头连着炎黄儿女的心房。都说长城内外百花香，你知道多少风雪霜，去了千万英雄志士的血肉，播出万里山河一轮红太阳，太阳照长城，长城雄风万阳照，长城。